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呢个干预，系咪？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系嘛？进退失据，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一周时同大家见面啦。讲下我都开始熟噶啦，因为吓 几好啊，唔错 啊，几好唔错啊，系咪？ 你办一次等我时间讲。 好好好，等我哋以后即系夹定啊。今日咧就第一节咧就唔讲啲国际新闻嘅，咁讲即系一啲而家社会上发生嘅一啲现象啊。 現象 係啦， 算唔算係娛樂新聞啊？咁樣 唔算， 都唔算， 唔算嗱。即係今日咧，喺嗰個 Facebook 上面咧，有一句咧就出現咗成十萬次嘅，就叫做劇透死全家。 係啊， 咁啊大鑊嘅，因為咁但係劇透死全家之餘咧，有好多人劇透喎。我就睇咗好多，其實而家我都唔使入戲院睇啦，我都知道戲講咩嘢啦。不過我唔喺度劇透啊，即係大家做咩？我劇透咧呢度就我唔知發生咩事。 我好彩，我時運高，我今日望落個 Facebook 度，我因為我今日甚少睇 Facebook。 點解咧？ 一來工作忙， 唔係你唔好扮嘢啦，你唔好扮嘢啦。 同埋點解話好彩咧？ 係有啲原因令到你唔睇嘅。 點解咁好彩咧？就真係咁啱睇唔到， 時運高 係啦，時運高係睇唔到。你冇計，你一定有呢啲嘢嘅喎。 係啊，人生在世係嘛？ 即係一定有呢啲咁嘅人，你知得。問心啊！屌大家做喎，你咁嘅人啊！ 好啦，咁呢個劇透死全家係關乎啲咩問題咧？點解會形成咗就係、原本係影碟直播室要講嘅嘢，點解變咗係一周時事咧？因為已經變咗成一個即係所謂社會現象啊！就係咧，大家而家對譬如話我啱啱睇新聞睇到啦，而家幾百人圍咗喺荔枝個拘留所度，係咪啊？就因為即係幾個係判咗刑之後咧，就好多 佔中九子其中四子 其中就入咗去，咁就好多喺外邊咧生活係咪啊？好啦，咁另外就亦都有好多嘢啦。舉個例，譬如話係仲有啲咩嘢添啊？唔會記得咗啦。即係總之好多新聞嘅。 海上閱兵啊，變咗草船借箭啦。 唔係嗰個都唔係新嘢嚟嘅。即係我講意思話，今日而家發生咗 啱啱 發生咗好多嘢嘛。咁點解啲人全部都唔關心，就係關心呢、這個即係復仇者第四集咧？ 因為真係。呢啲切身問題嚟噶嘛？對比佢哋覺得係屌啫。 嗱，我哋應該好嚴肅咁講啊，就係咧睇復仇者第四，或者拒絕去劇透，拒絕被劇透，呢個係貼身問題嚟嘅，係比而家喺而家呢個空間，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嘅，係咪啊？咁呢個係繼上個禮拜嗰個安心。即係偷情偷食事件之後咧，咁另外一個就係佔用咗我哋 最重要嘅，你唔好劇透。 係啊， 咁我香港有冇普選唔關我事，最緊要我 香港冇普選呢啲好次要問題嚟嘅。 嗱 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同阿鬱敏個睇法係完全唔同嘅。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 值得討論， 值得討論嘅問題嚟嘅。呢個係即係應該佔用咗我哋嘅社會空間嘅。好啦，咁第一樣嘢問你先，嗱你自己有冇諗住睇先？ 有，遲下先咯。 係啊，我覺得咧而家已經唔係套戲好唔好睇嘅問題啦。是如果你不看呢 就你會執書啦， 同社會脫節啦，係啊，同你身邊所有嘅人都脫節 啦，係啊，同埋你上 Facebook 係好冇癮啦，因為你見人都講緊嗰啲嘢，你 但你又唔明， 係啊，你又唔明 咩？即係嗱，平時我哋咪睇嗰啲咩人哋討論攻心計嗰個，你話係要關我鬼事咩？真係 咁，但係去到復仇者，你就唔可以話唔關我事嘅咯，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即係已經成為咗一個社會現象㗎啦嚇。咁但係咧就你唔好話喺香港係咁啦。其實我睇喺全世界咧，即係特別喺美國咧，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就係、是、spoiler 呢個字咧，劇透呢個字咧，已經成為一個禁忌啦。所以你喺互聯網上面咧，你會睇到呢個 spoiler 呢個字嘅嚇。 啱啱今日都有啲報道，又話南極嗰啲研究基地咧，劇透搞到明暗咁。 點解啊？ 禁制就係、是、阿 A 君劇透咗個劇個古仔俾阿 A 君聽。 係咩古仔先？ 冇詳細講嘅，就係話劇透啲嘢真係度度都會有啊，同埋你真係唔好亂咁做劇透呢啲嘢咯，真係。 咁係問題咁咯，即係我覺得要劇透係會要去行刑處決呢、這個，我絕對覺得係 要 嘅呢樣嘢係。 喂，依啲立例我真係贊成啊！真係，頭先就學阿楊岳橋話齋，你要即係喺根本上面，我係唔反對立例嘅。 係好啦，咁 anyway 咧就我簡單講講啦。而家就Avengers 咧據我喺 Facebook 上面睇到咧，今日朝早啊。有人是看早上的八點鐘的場， 冇飛埋都， 都冇飛埋， 唔會有飛埋㗎，已經滿曬啦嘛。 滿曬，我諗住聽日睇添。 嚇嚇，遲啲先啦，我諗你都幾難買飛。 唔係，我要跟上潮流嘛。 咁你哇，咁你咪聽朝試下咯。喂，其實網上訂有冇？我冇試過撳掣㗎。 冇，我哋都唔需要介入呢啲問題嘅。我就係話咧，就係喺我嘅立場咧，我都好想盡快睇睇呢套戲嚇。咁盡快睇咧，就希望咧可以緊貼時事啦嚇，即係大家唔好講緊嘢嘅時候，我冇咁勾啦。 其實即係一套戲係咪咁重要？ 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咯。我哋其實上個禮拜我哋已經發現咗呢個現象啦。譬如話你話香港嗰個娛樂圈已死，咁點解一個即係所謂咁嘅片段咧，會觸發到成個即係城市嘅熱烈討論啦？但呢次係唔止喎，呢次係遠到咧。是美國的 Washington Post 和其他的英文報，即是世界即全球性的英文報紙都報喎。 咁當然啦，呢、這個已經係 唔係噶，你唔好 你全球公映啊嘛。 咩全球公映？即係你可以睇到，但係喂，老實講啊，阿水邊個識得即係許志安啫？如果出咗香港，你喺香港都未必人認識佢啦，係嘛？但你出咗香港，點解會有一個形成一個興趣咧？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即係上個禮拜一般個講話，就係呢啲原來新聞啊， 即係應該要用探討嘅， 係啦，你應該用一個探討嘅方式、就是，就係喂呢單嘢咧係超越咗娛樂新聞嗰個幅度嘅，幅度超越喺邊度咧？就係點解譬如喺遠在美國，佢對兩個當事人或者所謂入邊四個當事人係完全冇認識嘅。你同佢講解咩？點解會佢覺得 件事情係真係好？ 點解討論咧？嗱，咁呢個咧，其實有啲人係唔明白嗰個本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意義喺邊度？就係咧，其實而家香港發生任何係 top of the town 嘅問題咧，喺國際嘅傳媒都可以成為一個報導。嗱、這個，呢一個 point 咧，其實好多人冇講到嘅，冇講到嘅意思就話。你可能你覺得是一個娛樂新聞，你覺得完全沒有重要性，但你沒有問這個問題，就是當這個娛樂新聞成為一個社會廣泛討論的話題的時候，香港這個社會究竟在國際社會上它有一個重要性是什麼？其實你就可以在這個報導裡面看出來，你明白我意思嗎？ 即係嗰個國際對香港嗰個關注度其實就係好高下嘅。 其實你大家會有一個錯覺，就係香港發生咩政治嘅問題啊？譬如話你而家佔中九子有幾個人要坐監，咁當然報咗啦。另外我唔知道你琴日即係換另一樣嘢，就喺英國嘅報紙咧又講一樣嘢，就係香港骨灰庵係貴過住宅。咦？嗰個咩？咁你會問啦，香港骨灰庵好貴， 點解英國會研究埋嘅咧？ 點解佢要報導咧？是不是英國有很多這些看香港，即是香港有 在英國很多香港人，不是啊？為什麼 會形成一樣東西呢？就沒有人去心裡想的，就是其實你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香港呢不是好像中國人家宣傳它的地位呢慢慢被中國其他城市呢特別是大灣區追過，反而相反 喂，同埋你亦都政治因素，亦都你外國嘅記者係會留意多啲香港嘅。 即係佢簡單嚟講，佢揾人嗰日睇睇香港嘅新聞。呢、這個講香港新聞唔係講緊蘋果報咩，唔係廣東嗰個報咩，係香港網上嗰個動態點樣。 喂，同埋你要知道，喂，淨係你攞逃犯條例嚟講，你啦，喂。喂，外 出曬聲啦！ 外國加拿大你出曬聲，講到明咯喎。 係啊， 喂，你加拿大啱啱先至話擔心三十萬有三十萬嘅香嘅加拿大公民喺香港生活係極係表示關注同埋擔心嘅會。 係啊， 大佬 嗱，所以咧，我從來有一個睇法，即係我好多個場合我都咁講，香港嘅問題咧唔係中國內政嘅問題。咁當然佢好唔啱聽啦，即係佢要講話就係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嘛。但真正嗰、那個即係香港城呢、這個城市嘅本質係咩呢？香港嘅問題係一個國際問題嚟嘅，只不過佢唔會係好明顯咁講出嚟，就係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或者香港係即係各方勢力匯集喺呢度，佢唔會咁講。但係你從呢個安心偷情呢個事件，你就會睇到啦，就係香港個城市嘅本質就係佢係一個國際城市嚟嘅。呢、這個國際城市嗰個本質唔係顯淨係渲染，就係話，譬如香港嗰、那個有冇普選，香港佔中嗰時係咪好多人被捕，而家判刑，唔係喺呢個角度，就係、是、香港任何發生嘅一舉一動，如果只要佢成為一個集體嘅行為，好多人去關注嘅話咧，佢換言之都會成為一個即係傳媒嘅焦點嚟嘅。 同埋你香港發生嘅事，你點解會全世界都知嘅？因為你話你香港你個文化係即係我淨係講。香港即係譬如你話喂紐約有間雲吞麵檔咁樣，咁喂嗰個雖然係廣州文化，但一定都係香港人過去開。係 啊， 然後嗰啲文化咁樣好啦，喂。 咁你簡單講啦，譬如話中國功夫，中國功夫係中國文化嚟嘛。但由中國功夫變成一種國際嘅潮流，一種 都係經過香港嘅 娛樂 圈， 係啦， 去噶嘛。 咁好，即係 你呢個文化你冇嘅，你新加坡唔會有噶。 係啊。唔係講幾威都係啦，咁你而家吹到話新加坡如何如何，新加坡有冇電影業啊？ 係啊，你姓馬利諾都唔會有㗎。 係啊，新加坡 即係你姓馬利諾，阿波阿哥你唔會有。 姓馬利諾係咩嚟 嘅？ 點解你無厘頭？ 意大利側邊一個獨立咗嘅地區啊， 獨立咗係嘛 ？OK 好啊，獨立咗嘅 OK 嚇。應該講多啲啊，就係姓馬利諾係一個已經從意大利獨立咗嘅國家，係應該咁講 OK。好啦，咁如果你從呢個去睇咧就。好多事情你唔會咁簡單去睇呢、這個，就係話哦，咁而家由大灣區啊，沈旭輝都推薦大灣區啊，林文道推薦大灣區啊，張文祥推薦話，即係你唔係用呢個方法睇，你從好多呢啲不同嘅呢啲咁嘅蛛絲馬跡去睇，就係香港嗰個地位咧，或者香港呢個城市嘅本質喺近年咧唔係退化，實際係強化緊。咁呢個強化緊咧，實際上後邊係有個 agenda 喺度嘅，就係我一路。即係呢一年都係講一樣嘢啦，就係喺呢個國際政治入邊咧，嗰、那個嘅棋局入邊咧，香港嘅暗揀嘅地位咧係越嚟越重要， 多咗啲 一段啦。咁你可以駁我嘅，事實上唔係，但係你可以慢慢喺呢啲即係不同嘅渠道，你可以慢慢去驗證呢樣嘢。特別我覺得係邊個分水嶺喺邊度咧？就嚟緊呢一個嘅逃犯條例修訂案。 嚇！ 咁你就會問啦，第一周時事講過。我就告訴你，現在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一個香港的法例的問題，這個已經變成了一個國際事件，就正如這個安心偷情，就是可以成為一個、就是、國際傳媒 的焦點來的。 因為 你逃犯條例是可以影響到外國人在香港的安全的嘛，是你其實絕對關注，即雖然你話喂，唔係都好多加拿大人會去中國大陸啊咁樣。 係，佢使咩喺呢度笠你啊？係嘛？佢使咩喺呢度笠你啊？係嘛？咁你咪但係你可以，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唔係純粹呢樣嘢本身係咪笠唔笠問題，就係你有咩香港咩風吹草動咧？咁美國佬同埋夾埋佢啲盟友咧，就喺呢度搞你咯。啊，咁所以於是有人咧就即係提出一單嘢就好有趣，話就咩咧？就係、是、呢、這個當呢個中國軍演嘅時候咧，就竟然有好多美艦咧就嚟咗香港喎。即係美國嘅呢啲即係軍艦啊，就嚟咗香港咁樣。咁呢個我哋陣間到第二節嗰時候，我哋講呢個即係無中檢閱呢個咧，我哋就會即係講少少啦。咁咧而家即係呢個講翻呢個 Avengers 啦，就我自己就即係要睇睇咧，即係好想研究咧，就係呢個復仇者呢個熱潮啊，究竟會維持幾耐？ 完㗎啦，係嘛？好似呢一集之後就 唔係呢個唔係完嘅問題，咁佢梗係完啦，佢始終要完嘅，佢唔可以繼續拍。 唔係佢最即係成件事成套戲最吸引人就係解謎啊嘛，要去 解謎啊， 解謎呢下就好緊要。 入邊邊個位？咁我提一提咧，就係咧喺個戲院已經標明㗎啦。就是、今次咧喺個結尾嗰度咧係冇 surprise 先嘅，所以大家咧一睇完就即刻要閃。咁同埋咧，我睇多段片咧，我不得不喺呢度即係評論一下啦。就係見到啲人咧，就係佢睇套戲嘅時候，香港啊，就撲到去睇嘅。有啲人咧就係衝入戲院就跟住就撲街嘅。咁有冇少少似咧就係書展嗰個開幕嘅儀式啊？ 唔使係嘛？你睇戲唔要先到先得，先到為快。你睇你睇睇最多，你咪睇 DC 第二套嗰個預告。屌你早啲入去， 玩一玩啊！手持都有 BT 都唔定啦。所以即係、就是、我覺得咧，嗱呢個係咩咧？呢、這個代表係群眾運動、群眾嘅行為本身一種非理性行為。嗱、非理性呢度唔係一個貶義嚟嘅，我哋好多行為都非理性嘅突然間你出幾條筋，你即係覺得邊條友即係面目可憎咁，你真係喐佢咁樣，或者網上圍攻佢咁，實有呢啲嘢嘅。咁呢個係一個人即係、就是、一種情緒嗰種發泄嘅。咁但係咧，你成日諗翻咧就係、是，咦發泄嘅渠道都應該有少少譜先得㗎。舉個例，譬如話，喂而家係即係有一啲賣緊波鞋咁樣限量發行嘅咁樣，咁你都要衝啦。咁但係睇場戲個位已經劃咗㗎啦嘛。咁大家使唔使使唔使咁刺激？ 點解會咁樣嘅咧？ 使唔使咁刺激先係嘛？ 真係好笑，因為大佬你又唔係，喂你話有啲冇畫位嗰啲就話啫，啲演唱會嗰啲 係啊嚇！ 屌真係我唔知做乜鳩，同埋屌你乜依啲咩依啲咩古仔，一定係邪不能勝正啦！屌 唔係喎，聽講好似唔係喎，唔知嚇。我不如我喺度， 哇！生命危險啊，大佬！真係冇咁啊，大佬！真係難 拍啊，大佬！唔係咩？好，到呢度為止啦。 冇啦，真係再我驚你有危險啊，大佬！ 啲人轉台噶啦，好啦，咁我 驚你轉咗蜘蛛俠啊，變咗。 係，我哋嚴肅少少啦。嗱，我哋首先講翻今日咧，即係喺不同嘅媒體上邊咧，即係呢啲國際媒體上邊咧，最重要嗰單嘢係咩嘢咧？咁仍然都係呢個斯里蘭加嗰、那個呢、這個 現時都仲係緊急狀態。 嗱，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喺香港嘅讀者咧，理論上就冇乜興趣。不過咧，我就啱睇單消息，就係話咧，陶傑都有個朋友咧，喺上個月咧就即係嚟探佢之後咧，就今次事件入邊咧就喪生咗。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即係嗰個國際嘅網絡咧就唔同以前啦。以前真係天涯，即係話喂好遠嘅，你未必識啦。譬如斯里蘭加咁有幾多個，即係咁。但係而家唔係咧，如果交通方便咧，同埋呢個網上嗰個媒體咁活躍咧，所以其實好多不同嘅地方咧都理論上有一啲你熟悉嘅人嘅，即係你未必直接熟悉，但係可能你間一兩個咧就會熟悉嘅。咁就竟然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喺今次嗰個事件入邊喪生嘅。咁對於香港嘅聽眾嚟講咧，呢件事真係貼身個感覺唔係好強嘅，即係你可以講，但係其實大家都冇咩興趣。但係我哋可以有一個角度咧去講呢樣嘢。其實就係咩咧？初頭咧，我自己第一個反應我就以為係呢個塔米爾呢個遊擊隊去做嘅。咁但係 turn out 唔係 ，turn out 就係咩咧？係一個新興嘅伊斯蘭嘅恐怖組織。咁未以前我唔係聽過呢個名好多嘅，應該都係即係近排先至係安咗呢個名字上去。人呢就可能都係一班人嚟嘅。咁但係即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呢？而家係話呢，佢哋認咗即係呢個城站之後呢，就係呢個其實就是 ISIS 嘅殘餘嘅部隊嚟嘅。咁呢件殘黨啦，咁呢件事本身咧，其實值得講。即係講個地方係咩咧？就係我哋舊年咧，即係我哋都探討過呢個問題啦。當其時我自己個個人嘅推測就係話咧，呢個恐怖主義嘅襲擊咧，就佢會由於個ISIS 呢個帝國咧，佢瓦解咗之後咧，就慢慢會轉移個重心。咁我哋當其時揀咧就菲律賓，因為菲律賓嘅南部咧從來都係一個即係伊斯蘭嘅武裝割據嘅地方嚟。事實上，你個政府去唔到嗰度嘅。 嗰度就係有， 即係有，即係有 遊擊隊嘅地方。 實際上係佢嘅割據地方嚟噶嘛。咁但係咧，嗰個邏輯咧係估啱啦，但係具體地點係錯咗。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係咩咧？就係而家咧到今日或者即係琴日 的心，即係下晝都開始講一樣嘢，就話事實上咧，嗰、那個政府喺大概兩個禮拜之前已經收到呢個恐襲嘅情報。 4月4日 嚇，咁而家咧最新嘅消息就話咧，呢個斯里蘭加嘅總統咧就可能因為呢個咁嘅情報嘅失誤咧，而要下台，係嘛？有人要求佢辭職。嗱，如果見微知著，我哋就會問呢個問題，就係話第一樣嘢，呢個 ISIS 係咪真係瓦解咗咧？咁個答案未必係嘅。當其時舊年我已經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啊，事實上佢唔需要整塊存在嘅，佢可以化整為零，呢度一筆過得。佢只要發動一個好大型嘅恐怖襲擊，而且呢只係自殺式襲擊嚟嘅。那個人好像要吃埋，即係輪緊早餐時先至，好似食埋早餐先至爆。 嗱，咁呢度就哦，咁我要修正翻啦，係4月14日就收到線報嘅，係啦。咁斯里蘭卡警方咧，本月咧，即係就係講4月14日咧，就接到線報，就指咧境內一個直接無名嘅呢個咧伊斯蘭激進團體咧，可能啊會對教堂發生攻擊咁樣啦。呢、這個就係 同埋佢發生攻擊嘅原因係咩咧？就要報復呢個紐西蘭嗰次喺當地嘅呢啲伊斯蘭教徒。被屠殺，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藉口嚟嘅，就係、是、話，即、係你可能係唔係你都會做啦，只不過你揀個 timing 啫，同埋揀個藉口嘅啫， 即係擲啱個日噶嘛， 擲啱個日咁 啊！你要知你始終要出師有名噶嘛，呢啲都係。 咁可能嗰啲即係同情呢類恐怖襲擊嘅人，佢就覺得話可能即係 唔係係啊？你會要搏呢啲人嘅大佬，你喂你完全失驚無神咁，你都有個主題嘅。 係咁，而家呢個主題就係去報復嗰樣嘢咯。咁但係我個判斷咧，就係其實有冇呢、這個即係、就是、紐西蘭嗰個大屠殺嘅事件咧，其實類似嘅事件都會繼續發生嘅，即係揀嗰個 timing 嘅問題。咁我疑問就嚟啦，對於香港嘅聽眾嚟講，呢件事貼唔貼身咧？咁我話俾你係貼身嘅，因為我認識有啲人其實下個月就去斯里蘭加，咁係因為呢個行程本身咧，即係唔係因為呢個事件本身咧要取消呢個行程啊？係咪啊？咁你即係再去具體問就係話。其實而家我行開全世界，有冇地方係絕對安全咧？個答案係冇 啦。即係啱啱你講緊，個重點可能啊，原來估錯，唔係菲律賓，原來斯里蘭卡，其實都唔係。其實最恐怖就冇重點， 冇重點係啊。咁呢個就係佢哋點解恐怖主義喺全世界佢可以產生呢個咁嘅 impact 嘅一個原因嚟，因為你估唔到。你都估唔到個殺傷力去到邊度？佢唔一定好大嘅，即係譬如你講緊呢個百幾人啦，咁有可能嗰啲火燭都去到呢個噶嘛。但係問題就係、是，喂，火燭你可能你心理上問恐怖襲擊、啊，即係你可以避 嗰、那個唔係意外嚟， 嗰、那個唔係意外嚟噶嘛。即係你會咁諗咯。咁問題就嚟啦，去到譬如話我哋選擇嗰個旅行嘅地點嘅時候，咁會點樣咧？咁樣咁我自己有少少街拉嘅。其一咧就係呢啲宗教嘅地方咧，你去嘅時候一定好小心咯。嚇，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即係上個月我喺巴黎嘅時候，咁我翻嚟已經講過啦，處處都荷槍實彈嘅，處處有軍警嘅。咁理論上咧，呢啲地方咧就係最安全嘅，因為大家都估到，即係呢啲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個當局已經有一定嘅應變啦。但係喺斯里蘭加就冇，那個地方係宗教地方嚟嘅，不過。大家都係覺得係唔會有事，就正正咧就應咗古龍嗰句啦。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最安全嘅地方嚟。如果你喺巴黎市中心，即係個個軍警都即係揸住曬槍嘅，咁理論上嗰個地方就最安全。不過如果你去一笪地方，嗰個地方咧就係宗教嘅地方。舉個例，譬如喺呢啲 Christian Church 嘅，或者甚至喺伊斯蘭嗰啲mosque 嘅，你見唔到軍警咧，法老，咁你嘅理解係咩咧？ 見唔到軍警？ 係聽清楚啦！我喺巴黎嘅市中心，我就會即係見到啲軍警荷槍實彈啦。係 啊， 咁我就話俾你聽，根據古龍嘅講法咧，最危險嘅 地方就越安全啊嘛。 咁調翻轉啦，如果我去到一個地方係教堂，中嘅教堂好多人嘅，又或者係伊斯蘭，即係呢啲崇拜地方，不過係冇警察冇軍警，咁係安全定危險咧？ 咁依家睇個環境就危險咯， 佢就危險啦。嗱，咁啊，法國佬達到啦，即係啊，咁呢個唔係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咩咧？就啲、是、多人群聚集嘅地方，所以有幾個地方咧，我覺得咧實際上係高危嘅。例如咩咧？一個冇錯，蘭桂坊。 即係依家你係講緊係啊！依家你講緊旅遊啊嘛。 係啊，講緊旅遊啊嘛嚇。嗱，我唔係危言聳聽嘅，就話 唔係你冇危言聳聽嘅。如果你啱啱講旅遊，好似唔關我哋香港事咁，我都想收正，未必旅遊，大佬。 即係你從來你冇諗過呢樣嘢嘅， 你 冇諗過，即係你覺得唔可能啊嘛。但係恐怖主義襲擊就係、 就是正正你想着不可能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发生。 是 啊。那这个教训呢我觉得是没有的。即是听完之后大家不会觉得会形成了你入面的心理的教训。就是人多的地方其实如果要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呢会是怎样呢、好啦。咁即係香港我唔講啦，因為即係呢個係覺得即係你真係變咗危言聳聽啊嘛，就係、因為事實上香港發生恐怖主義嗰個機會好低嘅， 唔係 因為我哋冇宗教衝突。 佢個係啊，佢我又正想講佢冇宗教衝突喺度噶嘛，你香港。 咁我講蘭桂坊嗰度係咩意思呢，就係、因為事實上好多年前發生過慘劇嘅， 嗯， 就係、只要你有少少一啲即係不幸嘅事件咧，人踩人其實已經構成咗咩？咁如果喺外國有咩地方係即係會有佢構成類似嘅情況咧？舉個例啦，泰國曼谷， 嗯， 你知唔知邊個地方係最多人即係遊客嘅？ 食麵粉咯， 嗰度啦，近住嗰度啦。但係嗰個地方叫咩叫 Pat Pong 嘛， 嗯， 我唔知道你去過未啦。 我未去過泰國。 你未去過？你未去過泰國啊嘛？ 未㗎。 譬如 Bangkok 喺曼谷咁樣，佢有幾個地方係一啲即係嗰啲鬼佬啊，集中喺嗰度，即係行飲酒作樂。咁你就以為嗰啲地方冇宗教事，其實。你炸起上嚟就係嗰啲地方咯，因為四面佛嗰陣試過噶嘛。 佢即係你會話喂咁恐怖分子你佢唔理啦，總之你嗰個地方係多外國人，最好八國炸曬，你八國連軍嗰啲全部炸曬嘅最好。係 啊，咁你喺巴黎嗰咪試過啦，係 啊，啱啊，我上巴黎嘅話嗰次咪就係咯， 就炸得最硬啊嘛。 係啊，你旅遊勝地或者就係度假村，等你最開心嗰嚟炸。係 啦，第二個咩咧？第二個即係可以分析嘅咧，就係今次佢講話。或者事前有收到訊息，其實差不多是所有的恐怖襲擊的 class case 的經典例子的，就是事後發覺一定是聽過的，即是一定有聽過話這個恐怖襲擊是會發生的，但是次次都是聽過之後沒有做事。嗱，九一已經是這樣的，九一現在發覺就是事前這個 FBI 是查到這班友的了， 直頭拍到小布殊喺個幼稚園嗰度，仲陪緊啲小朋友唱緊歌嗰陣時，聽到個消息，然後繼續唱歌咁。 唔係，咁呢個兩件事嚟嘅，之後佢發生咗之後咧，而家我哋講緊咩就係九一之前啊。 嗯，哦，係。 其實 即係已經係知道咗噶啦。 已經知道呢班友噶啦，即係同埋有安過呢班友啊，即係所以事後咧係好快清一翻呢班係咩人嚟嘅，但係永遠一個 case 係咧，點解全部呢啲信息咧有？但你都索唔到咧，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信息太多。 我都正想講，喂，多到都唔知邊啲真邊啲假、 啊。 你可能太多狼來了。 嗯。 咁你點搞啊？即係喂你，即係可能去到已經話喂估緊，喂真定假，真定假，真定假嗰咁但係即係， 但係你要解釋一樣嘢，如果係真嘅時候，即係如果你覺得係真嘅時候，你要點做咧？嗱，而家你睇翻斯蘭加係咩咧？哦，原來經濟好差嘅，佢靠旅遊業嘅。咁你係咪即係發一個旅遊警報，就係我哋恐怖襲擊，你唔好嚟咧？咁、 哦、 你唔好嚟，咁跟住啲商鋪會點樣咧？咁、哦、如果你真係發現係流嘅或者冇嘅，咁人就話：耶，你真係翻有雞 啊！呢啲係 嘛？ 係 嘛？ 唔係，我就係喺講緊呢一樣嘢，就係我哋搞得多，你咁你會變咗嗰個就係叫做積極管治嘅咯，變咗就 主動啦。 係咯， 即係你喺個罪案未發生之前你。如果是一般的罪案，我們覺得這個就即是違反了人權，但如果你去到一個即是很大型的恐怖襲擊的時候、 嗯、 你是不是在人權和這個即是人命之間你要做一個選擇，即如果我違反了即人權，但是我可以保證到這些人不會死的、 嗯、 那理論上我一定做，但問題現在是五波嘛，可能是可能不是，如果 turn out 不是那你就那個即係保安部長孭曬飛咯。 咁其中有一樣都可以提下，就喂佢直直冇，佢係活活無名，唔知咩，淨係知有班人咁、嗯、可能喂唔知係咪一班友仔貪玩咁無啦，又整個組織出嚟咁樣。 咁係咁，你可以而家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咁你因為個國際網嗰、那個 social media 咁發達，咁、嗯、你隨時喺某個地方發表一個恐怖襲擊嘅預告咁樣，咁啲人信唔信你先？ 咁你可能真係先你即。即係我又唔想話貶，即係對斯里蘭卡有任何貶義。可能你真係你冇咁先進、冇咁發達個國家，你可能嗰、那個 同埋嗰個抌落嘅資源 係咯，嗰、那個資源唔夠。 但係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啊，斯里蘭卡係發生過恐怖襲擊嘅，只不過佢唔係伊斯蘭嘅，佢係呢個泰米爾分離運動。 嗯、 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理論上佢係唔可以話我哋冇呢個經驗，唔可以話好似紐西蘭咁樣，喂、嗯、我哋未試過，所以我哋今朝會賴嘢，係應該。如果從一個常理嚟講咧，佢應該係做足嗰個安全嘅措施，甚至係 即一聽到消息之後，去就呢個情報去進行一啲實際嘅行動。嗯、但今次佢冇，咁、嗯、個問題就嚟啦，邊個孭飛咧？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要喺切身處理，其實呢啲情報周不時你會收到嘅。問題就係你嗰、那個即係保安部有冇足夠嘅一個一個咁嘅知識去判斷嗰樣嘢有幾多成真，有幾多成假，同埋做乜嘢？乜嘢嘅相應嘅保安措施，而唔會令到個市面受到大，即係比較嚴重嘅影響。咁英國佬喺呢度咧，就做得相對比較好嘅。嗱，我自己親身見過啦，佢唔同法國佬嘅，法國喺巴黎咧就住重兵嘅啦，即係你行即係十步，你已經見到個即係真槍嘅喺度。但英國咧，一般嚟講，除非去到好極端，否則咧你唔會咁輕易見到呢啲人，但唔代表啲人唔喺度嘅。即係佢喺周邊 會有做曬嘅，舉個例子，譬如你去白金漢宮前面就有呢啲嘢咯。但你一般去到咧，其實嗰個保安你唔會感覺到令到你好緊張嘅嚇。但喺咩國家會咧？法國會啦，意大利會 嚇。會唔會係一個戰略嚟嘅咧？擺到明動喺度，你唔好嚟搞嘢。 我覺得咁樣嘅就唔係即係動喺度搞嘢啦，而係話佢哋即係賴嘅嘢太多，尤其係法國啊。即係法國咧，就我都唔知點解咧，就是、個情報嗰個收集好差咯。隔即係行遠少少，德國已經冇啦。係啊，嚇咁意大利嗰啲咧，就我相信個民族性啦，即係佢哋都係因為 hea 開啊，所以如果唔擺夠喺度咧，一賴嘢就好大鑊嘅。唔係我講過啦，一路個意大利個警察一路行一路懟嘢噶嘛。唔係真㗎，我真係見過一路行一路咁啊。係啊，所以你嗰度做警察好噶，同埋你咁嘅樣係得㗎。 關我咩事啫？ 你可以得㗎，你又可以留埋須啊，又紋埋身啊，咁樣又可以做警察。 我喺意大利揾唔得啊嘛。 係咩？ 喺嗰度。 哦，唔緊要啦，講普通話得噶啦。 到時啊， 咁我哋睇下之後幾鐘，我第二節就翻嚟啊。